术来源于生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听众朋友，为了纪念奚孝伯先生诞辰95周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和中国京剧院联合主办的纪念演出已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的结束了。21号上午啊，主办方还举行了西派艺术研讨会。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个内容呢是向大家介绍这次演出的盛况，另一个呢是介绍在这次演出当中涌现的四位年轻的西派老生。好，那么下面呢，我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首先呢是中国京剧院三团的团长，著名的京剧演员，也可以说是当今啊西派的领军人物张建国团长。张团长您好。 听众朋友好。 好，那么今天的随从啊，张团长一起来到这里的有他的四个徒弟，我依次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是张凤喜。 啊，大家好。 另外呢就是孙小晨。 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是施成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就是刘自敏。 听众同志们好。 啊，这几位呢应该说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团体啊，比如说张凤喜啊、孙小晨还有施成明呢，他们都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刘自敏呢是来自安徽安庆京剧团，是吧？ 是的。 好了，那么首先呢先向大家呢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的情况啊。我知道呢这个奚孝伯先生他诞辰的纪念呢以往呢也曾经搞过，比如说15年前曾经搞的那次呢就非常大啊，影响面呢也非常搞。其余的时候呢基本是5年就搞一次，那么今年应该说是搞的这个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一次，是这样吗？ 对。 嗯， 因为这个在原先的时候呢，90周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啊，这个还在河北，因为西派的艺术大本营它在石家庄。奚孝伯先生呢所在的团那会儿叫最早叫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后来改成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由奚孝伯先生的儿子呢奚延宏出任那儿的团长。所以说当时呢，纪念活动是在石家庄搞的。后来呢也在北京进行了一些小型的演出，但是规模呢都不是太大。后来呢这个90年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在北京啊尝试的搞一次。因为当时的这个资金情况各个方面呢，所以说呢我搞了一个就是全国的西派戏迷，当时来了40-50位，全是西派戏迷，来自全国。这个在这个湖广会馆，我们那个地方演出了一场，很是热闹。 这个西派还这么有群众基础啊。 对， 一下有40-50位。 全是戏迷，而且呢老的可以说当时有将近90岁的，年轻的有不到20岁的，所以是年龄的跨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次呢，我因为吸取了上次，主办这次活动、组织这次活动的这个经验和不足，这次95周年，我们和这个中国剧协、北京这个戏曲振兴基金会、长安大戏院和我们中国京剧院这样联合。组织联合搞了这么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

Thank you.